鲁迅杂文集《热风》随感录43，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美术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犹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近来看见上海什么报的增刊颇客上有几张讽刺画，他的画法倒也模仿西洋，可是我很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儿子一样。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美术也是其一，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静物画，只能画招牌。皮毛改新，心思忍旧，结果便是如此。至于讽刺画之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更是无足深怪了。说起讽刺画，不禁想到美国画家伯拉特莱 L.D. Bradley 1853-1957 了。他专画讽刺画，关于欧战的画尤为有名，只可惜前年死掉了。我见过他一张秋收时之月 The Harvest Moon 的画，上面是一个形如骷髅的月亮照着荒田，田里一排一排的都是冰的死尸。哎，这才算得真的进步的美术家的讽刺画。我希望将来中国也能有一日出这样一个进步的讽刺画家。随感录43结束。